即係男女平等咯， 係 係咪啊？講翻我哋以前僆仔學嘅。即係社會學嘅嘢咯，係咪？或者係文化研究嘢咯、嗯。其實因為社會加諸上，喂，其實呢啲係難度高嘅。因為點解我好？因為我係好快抓到個 conclusion 講個理論出嚟噶嘛。咁屌啲友，屌你又與君同眠啊，大佬、 嗯！ 你不如繼續好似喺呢一個嘅大軍閥裏邊誒鳩吹好過啦，繼續講粗口好過啦。咁但係問題，我哋 regulation 唔可以講粗口嘛。 係啊。 第二個難度就係、是、其實我從來未同個 Agnes 同埋院長咧係夾過好多次。 院长就试过访问你啫，叫做系，即系 佢走住我嘛，访问我嘅时候， 嗯 ，Agnes 都夹过你噶，咪同你讲男女关系咯，喺恋爱关系度。 但讲男女关系嘅时候，唔会讲即系背后嘅社会现象同埋政治或者文化嘅分析嘅嘢噶嘛，系咪先？所以有 Anthony 咧， 系 佢系好衰嘅， 系 我哋早少少到啦，即系平时我哋都系。即係臨五分鐘先入場噶嘛，嗯、我哋早差唔多八九個字到， 嗯， 好緊張咁樣。 即係其實如果你啱啱好到嘅話， 一啲都 點可以入市場咁啊？佢講到咁緊張喎、啊，大佬， 第一次上 D 一百喎， 屌你想商台啊，大佬，你想港台啊，大哥，係嘛？屌真係，係嘛？ 唔係嘅，其實即係咁樣嘅。即係呢樣嘢都即係都唔係重點嚟嘅，我覺得。即係其實 after 即係我哋最後尾即係一路睇翻即係嗰啲留言啦，即係啲聽眾俾翻我哋 feedback 啦。即係其實無疑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 有冇咁誇張啊？ 對我哋又好。 唔係本來以前咧，或者係最近咧，我啲唔撚睇呢啲嘢。 係， 因為我覺得呢啲咁樣所謂嘅留言咧，其實好多係造假噶嘛。 嗯。 不過算啦，我當呢啲係真㗎。 係。 OK， 我今日一次過回應曬。 有質改之，無質加勉， 冇錯。 OK， 今日我一次過回應曬。點解頭先阿 Anthony 你講衝擊呢兩個詞係啱嘅就係、是，喂阿哥，你覺得 Agnes 嗰套嘢唔係香港主流社會嘅價值咩？ 嗯， 就係、是、聽得多，先至唔想再喺 D 一百嗰度聽到你同埋阿 Agnes 不斷咁樣即係重複厭倦啊！ 我想話俾你聽 ，D 一百嘅聽眾 係 我而家挑你計。我陶君能挑你计 闹观众， 我唔敢。 系 呢班人我米饭班主，系嘛？我挑你计，我想话俾你听，你身边所有嘅亲朋戚友， 系 你有冇话俾我听？你数到边一个唔系嗰啲咁嘅人？ 唔系，咁但系佢哋有个 point 嘅，就系话 你数到边一个唔系好似 Agnes 嗰度政治观点？ 系 我阿爸阿妈都系咁同我讲， 系 我啲舅父阿姨都咁同我讲，廿年前都同我讲， 系 做人。 嗯， 醒目少少啦，你咁撚叻仔，讀咁多書，成個家族讀得最多書係你， 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係 你唔撚夠共產黨鬥㗎， 嗯， 係咪？ 認命論 冇錯啦，喂，你點解？喂，我連我阿爸、我阿媽、我啲舅父、阿姨、我啲表姐、表哥、表弟，我都說服唔撚到啊， 嗯， 你咪繼續。活喺你自己嘅世界咯，难听啲讲，你继续打飞机咯。 唔系嗱，咁样讲，其实对于佢哋呢啲人嚟讲，即系唔系话佢哋呢啲人啊，即系事实上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听网台，即系听 D 一八，其实系揾紧个 shelter 嘅，即系揾咗个避，即系揾咗避风塘啊。 系 喂，出面个世界咁残酷，个个同你讲嗰啲嘢，我入到嚟呢个避风塘，又系听翻嗰啲嘢，唔系啊话大佬。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佢有 expectation 喺度嘅。 喂，佢講嗰套嘢，老實講、 嗯， 我嗰晚唔敢同佢 defend 啫嘛。我唯一個懺悔就係我冇咁嘅勇氣同佢 defend。 係， 因為我識呢套嘢㗎。我喺呢個咁樣嘅遊戲規則裏面係掙扎求存好多年嘅人嚟㗎嘛。嗯、你唔識講普通話，學下啦。 係， 你點樣成功啊？你點樣做大陸佬嘅生意啊？ 嗯， 有乜問題啊？喂，而家嘅世界係咁，呢、這個現實係咁，你就佢啊！你一系就系出嚟抗争，你一系就系就佢嘛？ 呢、這个就系我哋上次讲嗰个主题啦 ，take it or leave it 啦 ，take it or leave it 啦嘛。 系啊， 唔系我有中间路线，当然 一系你又让路，一系你又躝屍趌路。 系啦，喂，香港嘅主流社会就系咁现实噶啦，系咪？ 嗯， 喂，我哋喺个考试嘅制度里边，其实都系排紧呢个队啫嘛。 系， 屌我 set 条题目出嚟，你答啦。系咪、 嗯？ 我有 model answer， 你唔啱我 model answer， 你就错，你就系失败者。嗯、喂，系咁噶，你要赢佢定系要输？ 嗯， 屌我以前僆仔嘅时候，我梗系要赢啦，大佬。屌你跑步，你都系练跑就 系、是，唔系 就系希望攞金牌啫嘛。 嗱，其实会唔会我哋有个好大嘅误会咧？即系如果我哋将香港继续变即系当佢系一个殖民地，

即是话如果用数学嚟讲咧，一系就一，一系就二，冇一点三，冇一点四，冇一点五。 要睇边个时候啊？如果你话睇春秋战国就应该唔系嘅。 冇错，其实西方人搞政治一样嘢就系点咧？所谓民主嘅性格、民主嘅素质同埋文化点？ 嗯， 就是、你讲你嘅意见，我讲我嘅意见。 嗯， 咁大家咧喺过程中，其中一样好重要嘅重点就系将大家嘅意见点可以磨合。 系。 所谓多元嘅社会唔系话大家发唔同嘅声音啊，因为你社会要运作噶嘛，我哋大家去共同嘅方向噶嘛。理论啲嚟讲就话，喂，有冇 1.3、1.4 噶？嗱，鬼佬就系好老实嘅人嚟噶，鬼佬就话对唔住，我要一，咁我就话俾你听我要二，咁跟住咧就系话，咁冇得妥协啦，一就你死，一就我亡。喂，中国人搞政治咪咁捻样咯？八九民运啊，我哋完咗90年嘅时候已经做呢个检讨啦。一系你就系当权者赢，一系就系天安门广场嘅人赢，咁咪冚家铲咯，悲剧咯，两个都输咯。 毛泽东都做过呢个实验噶， 永远冇 win-win situation。 毛泽东都做过呢个实验， 因为点解？你从 D 一百嗰个节目已经知，你一听到唔捻同你嘅声音，你就打柒佢啊嘛，你又觉得佢白痴妹啊嘛，你讲你自己好捻劲啊嘛，咪扑街咯。你点样说服佢？ 系 唔系一，亦都唔系二，系1.5啊？ 系。 做唔能做得到啊？呢个好困难噶嘛，即系你正如你讲翻民主党一样啫嘛。 系 佢入中联办契弟，你点样拉佢翻嚟？ 系 系 咯，你点样拉翻佢唔入中联办喺你自己个泛民嘅主流阵营啊？你咪屌柒佢咯，黄毓民咪屌柒佢咯，屌捻到佢继续走入去中联办，咪输咯你个民主运动。佢代表其中一部分嘅声音。你点样搞？ 喂，呢个真系冇办法噶、哦。 唔系呢个就系中国人搞政治嘅问题。有你冇我， 唔系 有你冇我，只有我一系就有你。 所以我咪话 唔系你死就我亡。 其实毛泽东真系做过咁嘅实验噶嘛，佢真系要全民做政治教育噶嘛，佢系要问你究竟你其实系宁愿专，唔系宁愿红都唔要专啊嘛。即系其实佢系最后一个问题就系要外行管治内行，只要你个政治理念正确就 OK 啊嘛。 唔系你要讲翻咧就是。Atlas 嗰日講嗰套嘢，其實佢完全係一個香港主流社會或者殖民地baby boomer 之後嘅下一代所相信嗰套嘢。你唔得，你咪走就佢咯，adjust 佢咯，係咪？嗱，你可以批判呢一套嘅價值，係咪？即係有啲人話佢，佢揸住加拿大嘅即係移民護照，我都唔知係咪，我都冇問清楚。但係佢其中一套價值就係話。喂，主流社會嗰套遊戲規則係咁嘅，你要成功，你要跟佢， 係 係咪？嗱，你可以咁樣挑戰呢一個咁嘅意識形態， 係 係咪？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全香港超過一半以上嘅人都係跟緊呢個遊戲規則玩啦，係咪？佢接受自由行，接受呢個香港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即係而家中港融合。喂，佢呢一套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同經濟嘅觀點嚟嘅。我要反映俾你睇，點解？如果你真系相信右派自由市场嘅话，资金同人才系自由流动噶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能够喺呢一个嘅游戏规则里边赢嘅人，你就系英雄。喂，佢讲唔出啫嘛，屌我陶家行有乜嚟帮佢 defend 啫？屌我读呢套书出身嘅人，屌！喂大佬，我唔信啊嘛。我认为我哋抗争者或者系基层嘅市民，或者系喺底下嘅人，系应该有抗争力量啊嘛，因为我哋靠相信集体嘅意志啊嘛。 系。 喂，你屌一个主流社会嘅人，有乜撚嘢意思啊？你 coward， 你系失败者，只有咁你先会屌佢啫嘛。你应该问点解我哋赢唔到？制度嘅问题啊，政策嘅问题啊，当权者嘅问题啊，共产党嘅问题啊，定系你自己嘅问题？嗱，当然 Agnes 嗰套就话屌你自己嘅问题啦。我就话俾你听，系我哋抗争者冇好努力咁样。为呢一个嘅理想而抗争问题，你唔针对政府制度政策，你针对啲人， 系 有乜用啊？ 其实我哋系咪应该问多一个问题咧？喂，其实你话呢个系佢个人嘅问题，但系我哋成个社会系咪有责任？另外一班无 知 咗嘅人，系另外一班输咗嘅人，系咪无知者？输得冇咁金咧？令到佢慢慢开始 弱者，制度嘅弱者， 系啦，令 我 就谂翻转头， 我会咁谂，输咗嘅。Never say die， Never say die， 翻身，只有你继续团结落去，团结最大个多数啊！屌， 系

即系我哋身边嘅人生。 即系尤其系即系琴日嗰单新闻啦，刘俊涛啦，即系被即系斩伤咗之后，阿土你都好惊啊，系嘛？ 唔系我开始惊，我开始惊，因为点解咧？我系不自觉嘅，以前无论梁天伟又好，大班又好。甚至乎即係其他啲人受到呢咁嘅暴力襲擊都好咧，我唔覺得嗰呢樣嘢係會發生喺自己身上。 係， 我尋日終於發覺自己有少少驚嘅就係我望一望，即係我自己一個人嗰陣時候，我望 有冇人跟蹤你？ 係啊， 嚇！ 唔係呢個其實係一個警號嚟。 係， 即係點解？ 喂，咁其實咁講嘅話，咁 圖會俾人斬咧？ 嗰、那個寒蟬效應其實 work 咗嘅咯，你驚你驚嗰個 moment 已經 work 咗嘅咯。 唔係好撚大膽噶嘛？我知我。乜撚都唔驚㗎嘛，屌你，你屌我咪屌我囉，我屌返你。係。係咪你即係以前佢就話屌你夠膽斬我咩？ 嗯。 而家我唔係我真係有少少驚，因為點解我望返後面嗰下呢其實係不自覺㗎。係。不其然㗎。究竟有冇人跟住我呢咁樣。 嗯。 我送阿龍返屋企嘛，我送院長返屋企嘛。 係。 跟住我自己一條返屋企嘛。 嗯。 係咪有冇車會跟住我呢咁樣。喺停車場嘅時候。 喂點解咁大衝擊呢因為我知你讲緊嗰啲咩传媒打压喂好早之前已经有啦喂施永青苹果又话俾人抽广告跟住刘俊涛被斩之前又话俾人撤换咗喂而家到佢被斩嗰下你先至会有。 喂唔好意思喂而家有突发新闻喂等等先係 hold 住。喂发生咩事啊喂喂聽到咩事 你講。 喂突發新聞喂文台嗰邊好似俾人封鋪喎喂跟發生咩事啊喂。 喂喔、哦、喂好好喂我哋啱啱有兩位當事人喺度介紹一下好冇 唉、我啊 ,Spooky 啊。 喔、哦、一班熟悉嘅聲音。 Hell Spooky 啫係嘛。 大淡。 大淡係。 係啊。 喂點樣咩事喂你有冇點樣有冇話即係拋你呀定係點樣有冇通櫃呀又剩呀 今日呢民間電台咁就經歷咗咁多年啦咁又再次即係呢個通訊辦啦之前叫電訊管理局啦咁就改咗名咁就上嚟又冚檔。 又冚檔。 係啦咁就最主要都係收咗、 即係劉俊濤之後就到你啦。 係啦。 喂做得好密喎呢啲嘢真係。 咩刘俊同我哋讲返啦即係阿 Spooky 你突然之间上嚟就话不过听即係文台又被冚呢就喂刘俊同 shock 嘅地方就係边度呢喂佢本来总編輯已经弹到冬菇㗎啦基本上架空咗佢㗎啦你仲斩佢 係 咪我当你佢之前嘅新闻报道即係唯一最即係可靠嘅即係有因果关系嗰样 即係大家都觉得佢和谐咗㗎啦其实等于係 就是講緊爆緊中共內地高官喺 BVI 嗰啲物業同埋資產咋嘛。係咁多咋嘛係咪咁你咪懲罰咗佢囉佢由總編輯笨到冬菇囉。咁你仲斬鳩佢你唔驚呀 但係我個睇法就 係。咪但係Spooky 你交代咗成件事先啦係幾時嘅事呀 哦即係文台嗰度啊咁就最主要都係啱啱七點零鐘。 七點鐘。 咁啱啱其實我就唔喺度嘅主要即係今晚負責嗰個呢就係阿大淡。 喔、阿大淡。 係啦。 Okay, 阿大淡交代 下。我覺得奇怪喎。屌文台即係我哋成日喺度笑㗎嘛屌你乜得幾十有單 喎。用阿大班嘅講法鵪鶉台。 鵪鶉台撚屌台。 啊撚台撚屌台係我哋。唔係大淡講講先大淡講先成件事。 唔緊要即係我哋十個人聽我哋係咁樣做一萬人聽我哋係咁樣做。 阿大淡講講先成件事。 都要嚟追擊民間電台。喂似乎係咪有少少哪個 啊唔係我陳述咗件事先啦。事源呢就係今晚有七點鐘有節目嘅。咁我習慣就係早十五分鐘至十分鐘上去準備訂個場。咁上到去差唔多搞掂啦。咁 咩叫搞掂啊 即係所有所有器材啊開始 live 之前就開始準備好。誰不知都今晚嘅節目主持人上到嚟第一句同我講喂阿淡啊喂電訊管理局上嚟喎跟住我係講笑啦我喺裏面搞緊部機㗎嘛。跟住我 諗屌台上嚟做咩呢係咪屌。 咁我知道事源係佢哋有做嘅跟住我再 file 多次我出去問佢喂真係跟住佢話係喎成扎你匿晒喺樓梯口嗰度喎好似我哋睇電影飛虎隊咁樣準備 ready go 嗰隻喎。跟住我係呀。 藍帽子嚟㗎嗰啲。 唔係嗰啲唔係藍帽子嗰班係 OFCA 嗰陣咩電訊管理局嗰班係差佬我數過咗十人嘅。咁我咪咩背囊三門熄燈走囉。啊誰不知走咗冇幾耐到七點鐘啦。跟住成扎

HK Peanut 2014